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大明落难太子，东瀛忍者少女，蒙古水师提督，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不空文化出品，主创马伯庸，驰骋赵老师，演播江宁。 第38章，暗紫。童雪端着酒杯，径直朝扎堆聊天的王公贵囚们走去。见童雪去和别人说话了，见完才想起自己混进宴会是想要刺探一下情报，他自觉吃了八九分饱，从伺候的侍从那里拿过热毛巾擦干净手和嘴，也端起酒杯朝着对面一个自斟自饮的锦衣卫走了过去。这名锦衣卫穿着从七品的官服，看他喝酒吃饭斯斯文文，大概是个经历官，估计是楚指挥使带来的文职人员。见闻故意拉直了舌头，假装说不好官话，举着酒杯向他敬酒。这位天朝上官请了，不知贵上下如何称呼啊？见闻知道，像这种小官，若不是跟着大官出行打打秋风，像这种大场子根本轮不到他坐着吃喝，自己故意摆出恭敬模样，首先就能让对方脆弱的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果然那个小官看到居然有人给他敬酒，受宠若惊，陪着笑脸回礼道：哟，不敢不敢，下官姓沈，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镇抚司小小文案经理，芝麻大小官，阁下是……见闻赶紧在旁边坐下，故意显得很是亲近地说道：哎呀，难怪看着眼熟，果然是沈经理。大人是贵人多忘事啊，小人三年前前往天朝，在金陵见过大人，却如何忘却了。那沈经理酒量不大，喝了两杯早有些上头，看着见闻眼睛发直。见闻被同学易容，面貌像是一个南洋土著，发型和身上穿的却是大明打扮。沈经理虽不认识，又不敢乱说，想了想好似恍然大悟的拍着大腿说道：哟，想起来了，莫非是吉林国的福布斯先生？正是正是，就说沈经理如何能忘了咱呢？ 见闻就坡下驴，拍着大腿硬下来，也和沈经理山南海北的胡乱聊起来。聊着聊着，见闻把话题拐到他感兴趣的问题上，说道：你们大明有个正提督，在我们南洋那里是大大的有名啊，你可认识？嗨，正提督谁可不知哪个不晓啊，只不过咱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咱。沈经理喷着酒气，伸出大拇指比划道：人家是这个。又伸出小拇指：咱呢就是这个。正提督是先皇的红人，君上也是恩宠有加，三天两头给他打赏。不过在我看，其实君上对他心里也怕着呢。君上不就是篡位的阉吏吗？我这位皇叔不过是趁着父皇死了，我又流落在外，白捞了个大便宜罢了。听到沈经理说到金上，建文心里大不以为然。他对这位旧镇边塞的皇叔本来既没有多少好印象，也没有多少坏印象，可想起他屁股底下坐着自己该坐的皇位，还到处通缉自己，还是觉得不爽。可心里那么想，脸上却不能表现出来。建文故作惊讶地问道：皇上怎么会怕正提督啊？怕他什么？沈经理压低声音悄悄说道：兵权呐、啊、正提督掌握着大明朝快一半的水势，又常年漂泊在外，皇上能放心吗？这位爷要是哪天和皇上翻脸，振臂一呼，恐怕大明朝海疆三里地以外就都得改姓郑了。皇上怕他带兵，那把他叫回去削了兵权不就得了，何必这般担惊受怕的呢？嗨，我说兄弟啊，咱们这般小人物能想到的，皇上他老人家能想不到吗？沈经理喝了一杯建文敬的酒，又拿刀划下一块鱼肉塞到嘴里嚼，说起话来口齿变得不那么清晰。金上啊，三天两头叫他回去，就差发十二道金牌了。可这位爷呢，他可不是岳武穆爷爷，带着船队成天在南洋转悠，今天打这个，明天灭那个，甭管金上多急，他就一句：待微臣替陛下荡平万里海波，使大明永享太平盛世，微臣自当卸甲归田，躬耕田庐。你说金上还能说什么？再说他还不得反了？这个叫那个啥来着，建文接嘴道：伟大不掉。哎，对对对，伟大不掉。老弟，别看你是个话外人，比我强。哎，比我强。沈经理有七八分醉了，脑筋明显转得慢了许多。你说皇上有什么办法？剿兵悍将，只好多多打赏安抚他，盼着他早点回京城复命。这不，君上也是被逼得没辙了，只好派身边的胡大人以钦差身份下南洋办事，其实啊，暗含着就是监视正提督。胡大人，建文在脑子里拼命搜索，哪位朝臣姓胡？就是那位君上跟前最得宠的。沈经理看看四周人声嘈杂，想必不会有人听到，又把声音压低了些，要建文附耳过来说道：我们锦衣卫啊，这次都花在他底下，除指挥使也要对他唯命是从。听说啊，他这次来南洋是另有任务。沈经理眼看就要说到最重要的地方，建文也屏息等他说下去。旁边忽然有人大叫了一声：老沈！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只见一名穿飞鱼服的锦衣卫端着酒壶酒杯走到他们身后，满面春风。他看到建文问沈经理：哟， 这位是哪位啊？老沈也给咱们介绍介绍。啊，这位是福布斯先生，南洋吉林国人士，3年前我们在金陵见过，做海商的，是个极好的妙人啊。听了老沈的介绍，这位锦衣卫转向见门问道，哈哈，久仰久仰，请问阁下哪里发财？船坞里见到许多大船，也不知道哪条是阁下乘坐的，这海上生意可是不好做啊，阁下是犯哪一行呢？锦衣卫连珠炮地问出一堆问题，见闻看这个人精神抖擞，知道不好蒙。锦衣卫都是人精中的人精，擅长的就是逼供套话，自己是欺负那个沈经理喝多了脑子转不过来，要是在这位跟前乱说，只怕要露馅。见闻正想着要如何答话，童趣正好跑过来解围，我说哥啊，老夫转个头便寻你不见，如何却在这里闲聊？快走快走，我正有话要和你讲。见童雀来叫自己，见闻赶紧站起身，朝着醉眼迷离的沈经理和那个锦衣卫做了一个罗圈揖。啊，我家有些私事要说，小子先告退了。说罢，见闻跟着童雀赶紧走开了。目送他二人走远了，那位后来的锦衣卫放下酒壶酒杯去摇晃沈经理的肩膀，低声问道，可是此人？沈经理的迷离醉眼突然变得清澈有神，仿佛是被锦衣卫那一摇给晃醒的，他用眼角瞅了一下对方，说道，我看八九不离十，那个船在港里，他又和铜雀在一起，虽然易国荣又改了口音，但我从眼神和说话的习惯能看出是他。沈经理冷笑一声，斜眼看着剑门的背影，看他一直瞧我，就知道他有意从我这边套话，这才故意装作酒醉无备的模样，他果然上钩了。我南镇府司提携沈某擅长的就是察言观色，拷问供词，若没这两下子，楚大人何苦特地调我过来？说罢，沈提琪举起酒杯，让那名锦衣卫给自己斟满，一饮而尽。铜雀拉上剑门，把七里也叫上，从百州厅的侧门穿出，走过一条灯光昏暗的长长的回廊。铜雀脚步奇快，一路走着也不说话。剑门和七里只好紧跟着，生怕被这个小老头甩丢了。走了不知多久，直到宴会厅的喧嚣彻底听不到了，铜雀才在百州厅后面的一个房门前停了下来。剑门开口问道，老先生，你这是要干什么？带我们到这里是有什么事吗？听剑门发问，铜雀缓缓回过身说道，我刚刚在厅里转了一圈，先要了个10万两银子的小钱，且先够咱们之后的一路花销，当然这是小事一桩，主要是判官郎君找我说破军要见你。见闻听了吃惊道，见我？见我做什么？我都易容了，怎么看也就是个平常人吧。铜雀把左手背到身后，右手又拿起胯下那只铜雀吊坠盘了起来。平常？连那个锦衣卫的沈提琪都看出太子爷你不寻常，你觉得破军会对一个在几百人里直愣愣看着他的人没兴趣吗？而且判官郎君把之前的种种一汇报，人家早就知道的八九不离十了。这见闻没想到那个看似无能的沈姓锦衣卫竟然是一个穿着精力服色的提旗，顿时羞臊的从脸红到耳根子，自己阅历尚浅却偏去自作聪明，还想套别人的话，若不是铜雀及时相救，恐怕自己被人家套光牢底还蒙在鼓里。 至于那个提起口中的种种消息，更是真假难辨了。建文觉得有些后怕，那怎么办？锦衣卫恐怕已经猜到我的身份了，那要不要快跑？童雀把手里的宝贝盘得发出嗡嗡响声，看脸色倒是并不以为意。跑？怎么跑？青龙船走那么慢，人家真想抓你，只怕跑不出多远就能被抓个正着。放心吧，这里是蓬莱，锦衣卫还不敢乱来。 来人了！ 七里听到铃铛发出的哗啷哗啷声，发出警报。剑王和铜雀一起看过去，果然回廊拐角处拉出两条长长的黑影，一人一猫。可是除了铃铛声，并不能听到其他声响。猫的脚下有肉垫，走起路来自然静寂无声，但同行的人走路竟然也是无声无息，这就叫人觉得古怪了。修长的人影从转角处出现，虽说还是见过一次，见闻早对破军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身影正是破军的。破军朝着他们又走了几步，逐渐从阴影当中走出，半张脸被昏暗的灯光照亮，他跟前果然有一只带着铃铛的猫在同行。破军大王，剑门刚说出这四个字，只听利刃破风的嗖嗖两声从头顶掠过，吓得他惊出一身冷汗。这是两只弩箭朝着破军而去，只是眨眼的功夫，两只黑色弩箭已然稳稳地被破军三根手指夹住，剑尾的羽毛还在嗡嗡地颤动。有刺！剑门刚一张口，只见身后处黑影一闪，有人从房梁上跳下来扬长而去。破军看着倒是一副处变不惊的模样，翻过手看看手上的弩箭，似乎在箭杆上写着弩箭主人的名字，这次是阿绿啊。看完之后，破军随手将弩箭扔进旁边陈列的一只花瓶当中。看着箭文瞪大眼睛不知所措的模样，破军的嘴角忽然泛起了一丝微笑。无妨，这蓬莱岛上想杀我破军的不知有多少人，或者是来寻仇，或者是为酬金，又或者是为了取而代之。若是真能取得我项上人头，就让他们来取好了，这里的人都习惯了。见闻看破军似乎对于这种暗杀司空见惯，不禁觉得这家伙真是个怪人。你是故意把这些人豢养在身边的吗？ 哦，也说不上豢养，我破军只是不拒绝别人有杀我之心，许多人接近我都是带着杀心来的，但只要他们愿意为我所用，闲暇时想来杀我，大可来试试身手。 破军说起对自己的暗杀，口气似乎是在讲一件与己无关的寻常事，就好似在讲什么从旁人那里听来的闲事。童雀在旁边对剑文说道， 那位判官郎君当初也是想要把破军大王取而代之，带着一众手下打上门来，结果被破军大王九战九败，后来败得心服口服，投在麾下，变成你看到的这副服帖模样。要知道当初他本来的名字在海上可也是响当当的，但现在谁还记得呢？ 破军走到门前刚要去推，见闻忽然又想起什么，问道，破军大王，你怎么不称羽了？所谓羽是王者的自称，方才破军在宴会上自称为羽，是有将自己当作与那些国王平起平坐，甚至高于他们的王者之意。破军回首略一扬眉，露出略带嘲讽的倾向，羽那不过是在那些庸人面前装装样子的称呼，在你这位真太子面前岂不是 车虎皮了。说罢，破军将两扇大门推开，屋内的灯随着大门打开竟然自动点亮了。太子能来避书斋叙话，真是蓬荜生辉啊。破军先一步走进书斋，带铃铛的猫抬脚正要跟着进去，破军把手指放在唇边，对着猫轻轻摇摇头，那猫竟然听话的把抬起的脚收回去，喵喵的轻叫两声，竖起尾巴走掉了。简文跟着进了书斋，这里说是书斋的话也实在是太大了，屋里摆着百来个直通屋顶的大书架，书架上摆满书籍，根本是一个大图书馆。在巷里走到头，是破军平时看书的书桌，桌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张昆舆万国全图，图上分别用红笔和蓝笔画着许多线。破军忽然发问，你可知这图上画的是什么？建文估计他是要考考自己，于是又靠近些，用手比着图上的蓝线一点点移动，看了半晌，他心里大致有谱，说道，此图为昆舆万国全图，画的是天下万国及海洋地理，这蓝线一路向南，所到之处攻城拔寨，最终将这片海域纳入构中。我以为当是破军大王征服南洋诸国的行止路线。 嗯，说的正是。 破军表示了赞许，然后又问道， 你再好好看看红线又是什么。 红线，建文用手指比着红线一根根的移动，红线向南的不多，西方的倒是有很多根，红线所到之处的地名都是他熟悉的，这每一根线路更是熟得不能再熟，这些红线上的故事都是沿着这些航线出行的人亲口讲给自己听的。正提督的西洋航行线路图，想到这里，建文这才发现自己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红蓝两线出行的轨迹，却忽略了最重要的。建文的目光僵直了，眼神一点点的在从最西边的红线往回移，一直移动到东边，红线和蓝线居然重合了，再向上移动，恐惧油然而生，红蓝两条线的起点竟然都是金陵外海口的刘家港。建文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些颤抖了， 你究竟是？ 20年前，我和郑提督定下生死之约，彼在国内巩固疆土，我在海外开拓新地，两相接应，共建大业。 破军的话一字一句都如同铁锤打铁针，铿锵有力，砸得建文眼冒金星，如何自己这般的不小心竟然撞到了郑提督的圈套里。锦衣卫的出现，铜雀的泰然，再加上如今破军的自白，建文感到一阵阵寒意从脚底升上口腔，冻得牙根生疼，咯吱咯吱上下打颤。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四海惊奇》冒险继续。活力 X 档案，每天中午1:30到2:00，晚上11:00到12:00，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那些不回家的青草又湿了面，又会想起那个夏天，